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段车多，龙尾明爱医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繁忙。另外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万公窝路。同大家跟進翻咧，喺山頂道受到較早前山泥傾瀉影響，一帶仍然有特別嘅交通安排嘅。而家金道落去司徒拔道方向咧，近住馬記仙峽道嘅唯一行車線係封閉。馬記仙峽道上山方向嘅車輛咧，暫時都唔能夠左轉入金道，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啦。咁至於介乎白家道至到馬記仙峽道嘅一段山頂道，雖然封路重開，咁但係重型車輛咧，暫時都係唔能夠行駛呢一段嘅山頂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落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5:4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3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婚姻， 不如一齐听一下饰演乔一成嘅内地演员白宇点样介绍佢嘅角色。 作为乔家大哥，我就是弟弟和妹妹们的保护伞，天天看乔家的儿女。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11月12日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耶！ 系咩星期五啊？今日 系懊恼星期五啊，因为咧逢星期五咧放假嘛，咁啊通常礼拜六可以瞓到黄朝白晏啦，咁我就开始谂定嘅，通常我会谂定就系星期五，即系今日收工翻到屋企 可以做啲咩咧？ 可以做啲咩，或者可能睇啲咩咧？因为我好中意把握呢啲 weekend 嘅时间，可以尽量将自己想睇嘅嘢睇晒佢咁样。 如果你而家咧准备收工或者未收工或者咩状态，即系有一样嘢咧可以俾大家做啦，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咧，大家已经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留言， 今日我哋点歌对象 犀利啊！ 印度神童， 希望大家识得印度话啦。如果唔识都照点咗先啦。希望佢识听广东歌啊！ 佢神童嚟嘅， 系应该乜都识嘅， 乜都识嘅， 啱 系啦。咁你有咩笑话先同佢讲啊？拣首歌我都好奇啊，会送首咩歌俾印度神童咧？咁啊， 真系好纠结啊！呢一个又系懊恼嘅一个问题。 系啦，咁至于你啱啱讲话啊，咁 weekend 有啲咩可以揀啊，或者做啲咩呢？我唔知你有冇一类型嘅片会睇，就系、是documentary。 哦 ，doc， 我以为你讲啲咩添？documentary 动作片 系啦， 爱情片 系啦，日本片， 日本片，你睇眼啦， 我都中意睇日本片啦，即系嗰啲 咩啊？ 熱血高校啊，嗰啲 仲有 咧，星野源嗰啲咯，系啊，好中意睇呢啲，系啊，即系嗰啲爱情片我又好中意。 哦，爱情片有边啲啊？ 新垣结衣嗰啲我全部都好中意，系啊，呢排睇紧嗰套叫做咩？今日我唔记得咗， 今日我最大，我话事， 今日我 即系我是大哥大嗰个， 系啊系啊，今日我话事啊，系啊，好好睇啊呢个， 嗰个剧场版嚟噶嘛？ 唔系啊唔系啊，佢系剧版嚟噶。 哦，佢有剧版拍上去，终于都， 但系唔知点解佢写咗做剧场版咁。 剧版好睇啊，剧场版都 好睇啊， 全部都好睇啊， 好睇啊， 电影版啊，仲有都好睇啊， 好睇啊，全部日本片我都 中意睇。 总之爱情啊动作啲日本片我都中意睇噶。 咁 docu 中唔中意睇？ docu 咧好奇怪，我真系好麻麻地嘅。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啦，系而家拍 documentary 嗰条线啊，嗰个水准啊，拉得太高啊。咁我睇咗一啲好好睇嘅 documentary 之后咧，我系真系睇唔翻一啲好传统嘅 documentary。其实系唔好噶，因为传统嘅 documentary 咧，佢嗰种叙事嘅方式先系最写实，即系最能够体现到可能。嗰、那個拍攝對象嘅一啲狀況啦，咁但係因為我而家睇嗰啲 所謂嘅 documentary 或者偽 documentary 咧，佢係會翻拍翻曬成個劇情出嚟嘅。 哦， 你明唔明啊？即係打個譬如咧，而家最 mainstream 嗰個串流平台好多 documentary 噶嘛，咁有一啲偽紀錄片咧，係真係佢會揾人再拍翻。當時好似拍劇集， 扮翻嗰個情節， 係啊，扮翻嗰個情節。咁我覺得呢一個拍攝方式對我嚟講，即係嗰個觀能刺激啊，或者可能個故事性上好強，咁我覺得好好睇啦。 係， 咁就睇唔翻一啲好正常、好傳統嘅 documentary。 因為你覺得叫得紀錄片，就真係用翻當時兜口兜面嘅一啲素材。 係。是最好的，即是盡可能啦。咁當然冇可能所有 docu 都可以咁樣拍嘅，即係有一啲可能係已經係講緊好耐以前嘅事情，咁可能佢哋都冇辦法可以好寫實咁樣拍出嚟啦。 哦，因為我幾鍾意睇紀錄片，特別係圍繞我諗我睇得最多應該都真係即係音樂人嘅，特別我睇外國 DJ 嗰啲，佢哋好多人都會拍嘅所謂紀錄片記低啦。咁譬如最近呢個星期，大家都會睇到我哋香港嘅代表，即係姜濤都自己會有紀錄片，大家了解到啦。咁我都幾中意睇嘅，個原因係有你啱啱講嗰種啦，即係以我外睇外國嗰啲好多 DJ， 其實佢哋都會拍嘅，有陣時可能佢記錄一個 tour， 即係嗰一年嘅嘢，又或者係真係由佢由細到大去到即係出呢張專輯嘅時候。佢去做一件咁樣嘅事啦，你可以睇得翻佢以前真係嗰啲片段啊，佢好似你咁講，佢會揾翻哦，當年佢細細個喺一間 club 十幾歲打碟嘅時候，跟住你就會見翻嗰段起曬格嘅片。 哦，係啦，嗱呢啲咧都會有 feel 嘅，我記得我之前睇過應該係五月天，五月天真係講翻足佢哋即係出道咁多，好似廿年啊嘛，咁啊。即係由佢哋最初出道嗰陣時嗰啲好舊嘅片都攞翻曬出嚟睇，咁我覺得幾好睇嘅呢啲係。咁但係好老實講，你中意睇音樂人嗰啲 documentary， 佢哋絕對係覺得唔意外嘅。但係我自己就真係好少睇關於音樂人嘅 documentary。學你話齋，即係最近有姜濤啦。咁但係我之前唯獨是睇曬香港音樂人嘅紀錄片咧。就陪我老婆睇嘅，就係 Mira。 啊，即系算唔算系纪录片咧？即系之前嗰个节目咧，即系佢哋成班去 cam， 跟住然后跟住就拍晒佢哋，算唔算咧？嗰种系啦，系啦，因为对我嚟讲啊吓。即係雖然嗰個係一個真人 show 啦，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記錄咗可能佢哋嘅一啲 moment 啦，記錄咗佢哋一啲嘅心情啦。咁我覺得佢介乎一個真人 show 同埋一個紀錄片之間啦，咁樣樣咯。 係，即係再嗰個跟老婆睇喎。 係啦，跟曬睇曬咯。咁但係正常嚟講，我睇得最多嘅紀錄片係咩呢？好多人會覺得啊，最多應該係睇嗰啲犯罪嗰啲紀錄片啦，係咪先？即係應該最吸引啊嘛。我睇得最多是猫、 哦、动物纪录片我估到你 猫是啊是我睇得最多是呢啲啊，对唔住， 因为我睇嗰啲即系爱护音乐人嘅嗰啲纪录片啦，叫做咁，我觉得几嗰、那个好睇嘅位置，除咗我头先讲啊，你可以睇翻当年佢细个起晒格嗰啲素材，你会有一个好大嘅对比啊， 嗯， 你知道而家嘅佢系一个点样样嘅一个 状态 嘅国际嘅超级巨星咁样，你睇翻我细细个嘅时候，真系喺一间好地下 club 或者喺一个生日 party 嗰度，你已经见到佢喺咁多人面前打碟啦咁样，你有一个咁呢、這个第一个对比，呢啲我中意睇翻啦，咁然后佢里边真系会邀请到佢身边啲旧嘅同学、朋友、屋企人出嚟去讲翻当时嘅佢系点啦，咁再加上一样就我自己觉得啦，佢哋去拍一个纪录片，你撇除嗰啲商业考虑或者要做 noise 之余，因为佢要好刮自己里面啲嘢出嚟嘅，老实讲，咁刮嗰啲嘢出嚟，你做一个访问，佢未必会同你讲，但系如果佢系自发地，我想拍一条纪录片去记录当时嘅我嘅话咧。佢係會放低咗嗰個自我保護意識嘅心敲啦，係啦，即係佢都會，你會見到佢講翻一啲，譬如我最近睇得比較多，比較近睇 Steve Aoki， 即係有一個外國長頭髮嗰、 啊 那個日本裔， 係日裔美國噶嘛，係嘛？ 係啦係啦，因為佢有一個度橋好出名，我一路都冇時間睇咁，咁所以佢近年啲音樂就有人可能有 comment 有救病各樣嘢啦，咁但係你睇翻佢裏邊嗰個度橋其實。佢圍繞佢最得意係講翻佢嗰個家族嘅故仔，因為佢老豆係好早期喺日本去咗美國，然後開日本餐廳係好，佢老豆都好紅嘅。咁然後就講佢點樣樣由細到大想證明俾老豆睇，其實佢都好叻 啊！ 咁你就睇到哦，原來佢同屋企一直以嚟咁多年嗰個故事係點咧？即反而佢唔係好講好多。佢點樣淨係做音樂嘅嘢？而佢音樂呢一樣嘢點樣喺由細到大係佢好似一個動力，同時都係壓力去 proof 咧。咁你又睇翻嗰啲紀錄片，又會見到佢老豆當年好癲玩嘅嗰啲，即係又唔知坐熱氣球橫過一個大海，唔知咩太平洋、大西洋嗰啲咧。即係老豆一個好黐線嘅人啦， 所以佢都好黐線。 所以佢亦都好黐線啦。咁你又可以睇翻當年，因為嗰啲嘢實實在在唔係淨係睇文字啦嘛。咁你又會見到咯。咁你就哦。OK， 我 feel 到系一件咩事啦，咁样样。 你令我讲，你令我谂起咧，我之前睇过一个度橋系关于音乐人，都系好好睇，亦都唔长嘅，就系、是、Taylor Swift。 嗯， 咁都系大概粒零一粒钟到，好似粒零钟到啦咁样。咁但系好睇好睇在系乜嘢咧？即系大家睇 Taylor Swift 就佢嘅纪录片，大家会觉得睇咩咧？就係睇佢啲前男友啦，應該咁，但係唔係，又真係唔係，係咪真係完全講音樂呢？亦都唔係，其實都有講到佢一啲嘅高低起伏，因為其實 Taylor Swift 大家都知道最初出嚟係嗰一種好 country 嘅感覺，然後之後突然佢沉寂咗一段時間，翻出嚟之後，成個人嘅 style 都係變曬。咁、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時間就係講佢入邊呢一個轉捩點啦，佢呢個心境嘅歷程啦，同埋係講佢一啲環繞佢生活，點解佢會開始關心佢個社區咧？點解會關心一啲？民生上嘅一啲議題咧，咁其實我又覺得，以一個音樂人做紀錄片嘅對象，但係個切入點係咁地嘅時候，我又覺得幾精彩咯。 係，即係佢嗰個主題想講咩咧？即係好似我啱啱講嘅 Steve Aoki 嗰個係 family 咁樣嘅主題。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紀錄片佢俾到嘅一個 energy 就係、你 即大家都会讲，即音乐为例啦，即啊有辛苦嘅时候啊，有高高低低。你就咁讲，你会觉得我大家讲嘅咪都系嗰啲嘢咯，好似。但系你喺个纪录片嗰度睇，我好记得嗰时睇 Avicii， 即一个过咗身嘅，好出名嘅，又系电音天才啦，啲人称之为。跟住咧，你睇佢就系因为佢哋讲好多呢啲嘅 DJ 嘅，佢一年365日，可能有200多日都系去 tour。 嗯嗯。 咁你就咁讲，你觉得哦系咯，日数好多咯，咁就咁完咗噶啦。你就知道佢好似好攰咁咯。 系。 但喺个纪录片里边，佢真系佢有埋时间线啦，有画面啦，加埋剪出嚟嘅节奏就系、是、可能佢譬如大除夕，12月31日，佢可以做几个大除夕嘅 party。点解咧？因为喺地球唔同嘅角落咧。踏入新一年嘅时间唔同，佢喺可能喺 A 嘅地方做完一个倒数 party 之后，佢坐飞机去另一个时区， 系 去再倒数一次。 哦， 系啦，即系你见到佢系喺嗰个时间嗰度浮浮沉沉咁样，咁你就会感受到，因为佢仲要剪埋，哦，好开心咁样放晒烟花 party 完，跟住咧就坐飞机，跟住见佢瞓着咗觉，跟住落机，跟住入酒店，然后后台准备，又再重复一次嗰件事，净系短短可能几分钟，你就感觉到哇嗰种辛苦，咁你就会知道，相对于佢就咁同人讲。是真的很不同的。 到底一年他要倒数几次呢 咁样。即是他可能倒数两次你应该都很累啦。然后可能又是追时区那样东西，一个地方做完飞去第二个地方。因为你真的有那个日出日落的那个对比，日头夜晚有他剪埋啲嘢好 tight 的时候。同埋嗰個氣氛嘅落差，喺個 show 上面係好開心、好 hyper， 跟住佢自己一個坐飛機、搭車嗰種瞓覺嘅攰啊，嗰啲一對比之下，你就哦，嗯，我明白啦咁樣。 同埋咧，我覺得一啲職業嘅學你話齋，啱啱其實 Avicii 呢一個就係一個關於職業嘅一個 documentary， 因為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個 DJ 佢嘅生涯係點啦。我都幾中意睇關於職業嘅一啲 documentary。我另外睇過一個咧，係一個講關於呢個外國成人影星啊嘅一個 documentary， 即係講佢哋點樣去入行啦，點解會入行啦，點樣入行啦，然後入行之後會係點咧？你最初會覺得哇，睇呢啲 documentary， 即係你一定係鹹鹹濕濕先走去睇呢啲嘢啦，係 咩？ 真系唔系，对唔住，真系唔系。你睇到最尾，你系真系可能系会眼湿湿噶，即系因为佢哋嘅故仔系有一啲系好现实啦，有一啲系可能佢真系戆居居乜都唔知道就入咗行，咁然后可能到之后佢同屋企人嘅关系又开始慢慢变坏，你会睇到佢哋呢啲好矛盾嘅一面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一个好精彩嘅人物写照嚟噶， 同埋以后会睇嘅时候多几份尊重系咪？ 我都系睇纪录片多咯，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系咯，即系我都其实本身都唔识， 都唔识嘅，即系咁啱见到咁， 咁啱见到，咪都系朋友推介咯，朋友推介咯， 有趣啊有趣啊， 系啊系啊，推介俾你啊， 可以系我正式可唔可以介绍我听？呢个星期好似头先咁讲啦，佢都推咗一个纪录片嘅第一集嘅。亦都系另一个角度可以了解佢多啲，佢系姜涛由呢首之前作品叫做《Dear My Friend》。 听到没有？庆幸当天你在球场邂逅，雨后哀愁，担当我后援到最后。从不讲报酬，单打独斗，世上只得你，未怀疑我荒谬。季节急变，夏至未完便入秋，走进平衡宇宙，怎接受明日已经分开走？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躲开世道疯狂，那小小堡垒建造这乌托邦。如果当天灰心不见你于身旁，谁肯听我任性宣泄，任我沮丧？最坏时光，总是你会借我这对熟悉的肩膀，情绪可乱放，当孤独

情侣就偷懒，酩酊发芽，花开的一瞬间，极绚烂似浮华。荒诞的这天下，纵使有荒诞，总会容纳你吧。那些种种证据，来赞同我原有的价值与突破吗？肢体发福。情自我接受也可大明大方，终于我想为活着庆贺。无遮 有机构唐浩加花非花，波成我明白的，即有时生活同埋呢个工作都系日复一日嘅时候，总会有一啲需要改变自己嘅谂法，先会令到自己觉得啊，我系活着嘅。OK 嘅，做下运动啦，再唔系开下 party 跳下舞啦。 佢哋系本地嘅二人组合 Club Fiasco 失败俱乐部，有佢哋嘅作品 Sophie and Francis。 奏起了，跟我蹦跳。你若有心事，好，请别再呼叫。插进喇叭后，好，把一切凡事分掉。Just let it go， 这晚我若你要尽好，睡到好快爆笑，为了确保。Play a song and just let it go， 节拍也出住了大脑，一刻震响了宇宙，分解、修补、插播、刮头颅。 LK 一人摇摆派对，啱嘅，减下肥啦，减咗肥出街自信都多啲啦。 佢话我笨重，佢话你卖弄，佢词语乱用，想法始终不变通。我习惯做梦，我梦中英勇，留给我少许喘息则讽。人大脑需放开，跨出各种障碍，如犯错请悔改，尖刺的必先脱开，从脉博观照开，一口气清理尘埃，留在世外。听清楚心里拍子，懂得最渴望何事，仇恨爆发便制止，即使不可以搞清楚这句意思，造成误解只不过有阵时。 不过你有睇下佢，自信唔一定喺身形嗰度见下货啊！ 佢扮作被害，佢自我虐待，佢浪费现在去购出张凳现在。我 没有倦怠，我寻到真爱，投身这千疮百孔世代。人亦要懂放松，走出那些喜弄，乘着最轻晚风，冲破漆黑的暗涌，浮在满星太空，将一切收进囊中。懂得最渴望何时，仇恨爆发便制止，即使不太易搞清楚这句意思，造成误解只不过有阵时。Can we live in fantasy？ 心里拍子，懂得最渴望何时，仇恨爆发便制止，即使不太易搞清楚这句意思，造成误解只不过有阵时。何以之处找求意，解开心中你透视，将束缚变做容易，承受教训便说辞，编这小故事，假说话一笑置之，暂停是非休息。Can we live in fantasy？ 它是傅家俊有他的演唱会主题曲。波成，不如咁啦，如果你是为了健康减肥是啱的，如果你纯粹为了靓，咁唔一定要减肥嘅，好多方法啦。例如最近好多铺头都减紧价喎。 八蚊，为够食两餐不要价动人。你够换套衫加对两步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愿你将睡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去扫货啦，好唔好啊？ 阿力津减价购物狂， 民生仲发展同仲建设嘅立法会议员，多间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喺下星期一。 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像會議。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被問到消息是否屬實時，未有正面回應。他說中美雙方目前正就元首會晤的具體安排保持密切溝通，希望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共同努力推動中美元首會晤取得成功，引領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他又提到今年以來習近平兩次應約拜登通電話，兩國元首同意繼續通過多種方式保持經常聯繫。對於有美國傳媒引述知情人士報導，指習近平將會在視像峰會上邀請拜登出席明年二月舉行的北京冬奧，汪文斌回應說不會對傳媒的猜測報導作評論。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下午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40% 以下，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乾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0度，新界再低幾度。明天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乾燥，日間相當溫暖，日夜溫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5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喺清水灣道出九龍方向咧，較早前近安秀道嘅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一大車塞車，龍排到去井欄處。咁就係清水灣道出九龍方向近安秀道有意外，龍尾井欄處。至於較早前咧喺屯門公路近住浪翠園嘅車輛着火事故，雖然已經清理咗一段時間，咁但係而家呢一段嘅屯門公路來回方向交通仍然都係繁忙嘅，龍尾分別去到加龍村同埋丁九。咁而下路嘅交通咧都係繁忙，青山公路出九龍方向介乎深井段至到青龍頭段都係比較車多。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吐露港公园即系圆洲仔附近咧，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都开始繁忙，咁就系交通繁忙咧，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车龙排到去广福公园。就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吐露港公园快线有意外，龙尾广福公园。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西行的龍尾分別去到柯達大廈和鰂魚涌公園，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龍尾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交通非常擠塞，車龍排到接近環保大道迴旋處。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車龍排到過咗兆輝台。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擠塞，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御港灣。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樓一段交通繁忙，龍尾里鄭屋村。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蝴蝶谷段慢車，車龍排到明愛醫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成云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和港珠澳大桥50牌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77至79年出生嘅人士， 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洪少贤。 身为时装设计师 ，Benny 唔单止想设计靓衫。 你见到喺时装设计师，其实从来都绝少提及环境同社会问题。成个行业嘅讨论嘅过程就系一样嘢啫，就系靓。咁我就开始想用翻时装呢样嘢，但系做一啲嘢唔好太过肤浅咧。 设计嘅同时又要顾及环保，难度喺边度呢？ 往往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你这个天然素材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例如你未必做到即是一些人造纤维做到的东西，你用些什么去做到同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我工作每一天很头痕的地方。但是我们做设计师就是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为了卖得好。 Benny 有个建议，想透过 CIBS 节目给喜欢买衫的朋友。 那我通常鼓励不如你买二手啦，如果你真的需要买的话。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嚟到星期五六点钟呢一节啦，全城点歌大行动。 今个星期咧，我哋点俾一个对象咧就犀利啦，系一个国际嘅人物嚟嘅，大家都好关注嘅，就系呢个印度神童 阿南德啦。 系啦， 咁啱啱呢几日又有即系所谓啦，就话啊佢嘅预言好似又应验咗啦，因为有一啲自然灾害出现咗咁啦。咁但系其实佢早2019年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啦，大家都间唔中上网 search 见到好多讲关于佢嘅嘢噶啦。 冇错冇错。 咁所以我就觉得，咦咁睇下对住呢一个身份嘅人，究竟又会啲咩说话会想同佢讲咧？一位印度神童。 嗯，我对佢都有好多期望。我写俾佢嘅嘢咧都会提到，因为我希望佢讲嘅一啲 好嘅嘢 预言咧，都系大家都会可能好关心噶。 系咯，好似预言成日都会讲一啲比较差嘅嘢咁噶嘛， 唔好成日都讲咁差嘅嘢啦。 系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咩说话想同呢位印度神童讲啦，就拣首歌啦，咁你可以喺我哋 social media 度话俾我哋听嘅。咁既然咁呢个时候，不如听下你个风先啦。 好啊。亲爱的印度神童，你好啊！虽然我知道你是讲印地语，不过希望你都听得明啦。话晒你都是有神童之称噶嘛。其实我咧就真系好崇拜你嘅。由2019年认识你开始，我就一直留意住你嘅预言。真系准到冇朋友啊！每次发生世界大事，有咩天灾人祸，你都可以提前预告，甚至乎有时连月份啦、啊、日期都讲得中、啊。就算你话你系未来穿越翻嚟现代，我都信啊！本来我都觉得你嘅预言咁准都几好啊，起码大家都可以有所防范啊嘛。不过慢慢就会觉得你讲得越准，我就开始越惊。因为每一次你的预言都是坏事居多，而即使你提前几多预言都好啦， 都好似冇乜人会认真看待嘅。所以有时我宁愿你讲少啲，又或者考虑下讲啲好嘅预言啦。例如是下期的六合彩开咩号码啦，几时可以去旅行啦，海贼王几时大结局啦，波城几时结婚啦，呢啲都是大家好想知道嘅事情。不过天意就是天意，注定不可违。盲目信天嘅话，只会令人绑手绑脚。须知道有一句名言是天意弄人啊嘛。所以最后我想送 Jin Lee 的 IDK 给你。既然天行有常，有时宁愿自己知少啲，昂然面对未来，先可以真正咁样掌握到自己嘅人生。玩狼人杀最怕做预言家嘅奔神掌。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句意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真理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清楚啊！其实我唔应该叫佢预言波胜几时结婚，我应该直接问你噶， 走开啦！ 啱啱 我用一首歌嚟答你啊， 系啦 ，Jin Lee 呢首你爱嚟答我啦，系咩啊 ？IDK，I don't know 。好啦，听完我写俾印度神童嘅信之后，听下你噶啦，你同我嘅方向系咪有啲唔同？ 有啲唔同啊！我呢、這个、我 kind of 叫起咗佢底啊，即 系 了解佢一个咩人啊嘛，咁犀利啊！听下啦。 亲爱的印度神童，你好啊！ 神童啊神童，你都算是近呢两三年最 hit 嘅预言家嚟噶。由你讲中咗19年会有重大灾祸开始，就有好多人关注你啦。唔知你又有冇计到香港会有个电台节目嘅主持录咗几条声带送俾你呢？讲翻正题先，其实咧我不嬲都对呢啲预言咧冇乜兴趣嘅，对唔住啊真系。咁一嚟一个世界间唔中都有啲咩未来人啊、灵童转世啊、神童咁样，咁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依据，又听得边个讲啊？二嚟系有啲内容咧都比较模糊噶，即系例如啊话会有重大事件发生咁，咁即系啲咩咧？个世界咁大，每日发生咁多嘢。好似好易对号入座喎、咁当然你话嗰啲咩星座占卜有时都系咁啦，都系嘅。我有时都会睇，我都会代入落去嘅。所以我觉得最大嘅因素就系嗰啲预言嘅规模啊。话你讲嗰啲牵涉成个世界、例如你话世界有大灾难咁，件事大到我都控制唔到同埋改变唔到，所以我咪冇兴趣，觉得都系算咯。我唔好误会喎，神童。虽然咧，我就唔系太有兴趣，但我都好尊重你嘅专业嘅。同时，我都好好奇，究竟你系一个咩人嚟嘅咧？咁跟住我就上网揾啦，就发现到你系2006年出世嘅，亦都系世界上最年轻嘅占星家。而家15岁，亦都已经系阿育吠陀微生物学嘅 postgrad。撇除你嗰啲预言准唔准啦，净系啊，你年纪轻轻有咁嘅学历。我都已经觉得你犀利啦。嗱，题外话，我仲揾埋咧，你读嗰个咩阿育吠陀咧，原来都几得意嘅，系嗰啲印度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嘅嘢嚟嘅，咁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啦。咁跟住我又发现你对印度占星术有好深嘅研究，又去唔同嘅地方做啲 lecture 啊，同人哋分享咁，所以你真系好犀利。神童啊神童，你最出色嘅地方，除咗头先讲嘅学术方面之外，其实你嘅胆识都好劲。大佬你10几岁啫，你下下出嚟讲嗰啲嘢，影响紧成个世界噶。你讲完之后，如果要负责任，跟住啲人嚟揾你算账，点算呢？我谂如果我系你，我有咁嘅能力都未必够胆咁做啊。更何况我而家喺电台开咪，都谂好多先够胆讲啦。有时都觉得自己谂太多啊。所以如果阿神童，你分少少，淨係少少你嘅膽識俾我呢，咁就好啦。嗱，今日最后呢，我係觉得既然你咁叻，不如我同你玩个游戏呀。咁问题就係、是、究竟喺咩情况之下2+1係会等于1嘅呢？嗱，你咁叻，我俾3秒你諗啦。3、2、1，够钟。答案就係、是、一阵间嗰首歌就会开鼓㗎啦。一阵听完你就会知点解啦。淨係可以預言聽日係星期六嘅波成常。 Hey, so this is a little awkward, but I kind of just wanted to call and get it over with. Things haven't really been working out so well between us,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kind of just move forward. 白猿闪亮地营造光景，尽力维系，二人滞留在同伴关系，面容是投入，其实始终于心有愧，瞒得过良心，与谁作比？得些似残酷无奈举止，特别流利，任由被荼毒控制一切。为何越逃避，还越引诱向我包围？曾想过逃走，却。 如果分开，我们所拥有等身以为。 你会唔会有啲强人所难呢？人哋系预言家啫，人哋唔系数学家嘛。 神童啊， 神童大晒咩？神童乜都识咩？ 二加一等于一啊嘛，问下佢知唔知啊嘛？听过李正君啊，即系讲二加一等于一，点解？咁头先听完你大概知点解咯。 系啊，唔知神童佢明唔明啊？ 佢谂佢应该唔明 白。可能年纪上轻，大多少少佢会明啊。 或者如果真系有机会兜口兜面见到佢，可能佢嘅答案系我唔明嘅嘢。 啊，都可能。 我都似系咁样咯。嗱，今日我哋呢个点歌大行动咧，网上面我哋就睇咗啲听众留言，有啲私底下 send message 俾我哋、嗯。我见到有一个好出色嘅， 话呢一个咧，其实讲真啦，我都想播好耐嘅，但系一路都苦无机会。终于今次俾我揾到个籍口，同埋等到呢个机会啦。 呢个听众应该叫阿豪啦，个读音。佢就话即系有印度神童好劲啊，系咪先？佢话我哋香港其实都系一个代表噶， 系， 甚至乎佢个爱好。比印度神童更劲， 系 被称为呢个咩亚洲神童。佢话觉得应该要同佢 battle 啊！ 一识唱一齐唱呢个真系， 就有亚洲神童张雨成啊！冇计啊，佢赢啊！佢呢个留言，所以拣佢嘅呢个中国的巨龙有张雨成啊！ 张雨成的《中国的巨龙》啊，转头翻嚟有波成的 EDM Fri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63岁男子李宇根年初接种首剂科兴疫苗，两日后因为急性心肌梗塞引致急性肺水肿死亡。死因庭五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裁定他死因存疑。陪审团建议卫生署日后向市民提供有关接种疫苗的小册指示，为未控制的慢性病提供实际例子，例如糖尿病等列出的病患名称，不应只有专家用词，要确保市民明白，同时解释何谓受控病患，即是病情严重需要服用药物应对的疾病，并让市民有需要时在小册子上 剔損患上嚴重疾病，讓當值醫生留意。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輸入確診個案，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已經接種三劑復必泰疫苗。這名59歲男患者星期三由英國抵港，在機場檢測結果呈陽性，他在4月分別在香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今個月再在英國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另外，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下星期一開會，討論包括將科興疫苗接種年齡限制降至3歲的申請。中共19屆六中全會昨日審議通過黨史和第三份歷史決議。新華社報導，總書記習近平在9月出席座談會，聽取黨外人士意見和建議。中宣部副部長王曉輝在記者會指，建黨自改革開放之初的重大是非問題，基本在前兩份歷史決議解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強調，堅定維護和擁護習近平的核心地位，中華復興號巨輪就有掌舵者。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乾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0度，新界再低幾度。明天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乾燥，日間相當溫暖，日夜溫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5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狮隧桥底。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狮隧桥底。另外，较早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吐露港公园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新丰花园。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安秀道嘅意外都已经清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还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李安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的嘉宾是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和会计师吴德龙，同大家讲下本港会计和法律专业服务行业如何重新活化发展。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刚刚完成舞蹈馆演出的女歌手 Chamina 继续推出全新歌曲，收录的作品主题今次叫做太阳， 希望用呢两个字令大家就算喺雨水当中一样可以见得到曙光，冷风中一样会遇见关心你嘅人，用温暖给予所有人希望。一堂混血 rapper Chamina 太阳。星期推介的作品，你知一堂混血女 rapper Chamina 太阳太阳。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苏童音乐 EDM Friday Mix， 今日大家听嘅呢个 mix 咧，系听一啲嚟自日本嘅电子音乐人嘅。早几个星期同大家咧都即系叫做听咗2021年嘅 DJ Mac 百大 DJ 一啲唔同嘅类别咧嘅得奖朋友嘅，而当中咧有一个奖项叫 Future Star Award， 即系顾名思义明日之星啦。而得奖嘅朋友咧就系嚟自日本札幌嘅呢位女 DJ 兼制作人，佢名字叫 Kirion 啊，恭喜晒！咁亦都因为咁样，所以今日同大家听一啲嚟自日本嘅电子音乐啦。通常做的一些歌啊，都是一些比较偏向 deep house 感觉重一点的作品。听下这首作品叫做 Proud， 就 sample 了 Dennis Williams cover The Impressions 的一首作品叫做 I'm So Proud， 所以你会听到的 vocal 就不断 loop 住这句啦。而这首 Proud 就是放在10月29号他推出第一张大碟里面，这张大碟的名字叫做 I Hope It Lasts Forever， 也都是叫总结了他一些过去生活的点滴，可能将以前听过的歌的一些 sample 啊，一些感觉放在里面，一些他在日本居住的一些过去。 proud. Kieran 其實他以前玩啲傳統樂器先嘅，後屘去到有興趣做歌啦，就將啲歌放上去 SoundCloud 嗰度。而佢呢張第一張個人嘅大碟就喺 Above and Beyond 呢對非常出名嘅隊伍嘅一個 label 嗰度推出，就係 Ajuna Deep 嗰度發布嘅。第二位为你介绍嚟自日本嘅电子音乐人啦，佢叫 Tofu Beat。佢呢个就比较超少少嘅音色啦，同埋一啲 vocal 好明显系日本啊。十四岁开始就用 DJ New Town 嘅名义打碟，亦都初期都系网上发布，得到关注嘅。亦都系2013年咧就签约俾日本嘅华纳之后，就继续疯狂推出佢嘅音乐作品啦。呢首嚟自 Tofu Beat 喺八月推出嘅作品叫 City to City 嘅。日本的 Tofu Beats 他很厉害，是他跟我同年出世90年出世的音乐人，有这首叫 City to City。 接住为你介绍呢位嚟自日本嘅朋友嘅，叫 Yamato Y A M A T O， 呢首非常充满日本风感觉嘅作品。佢嘅 DJ 技术系非常之出众，你有机会可以上佢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去睇下嘅。19年佢10月1号上载咗呢一首叫 Sand 嘅作品之后，第二日就 upload 咗一段片叫做 Autumn。至今做咗300万 view 嘅片咧，你会见到佢现场去玩一 set 嘅 live mix 嘅音乐，而当中好多音乐嘅元素咧，都喺呢一首 Sand 里面出现嘅。当时就是他 upload 了这一段叫做 Autumn 的片之后，日本歌手西川贵教看了，然后就指名要他，即是 Yamato 为他的演唱会做 DJ。 而他 DJ 的能力非常高，因为他用 DJ 身份出道两年就拿了2013年 DJ 比赛冠军在日本那里，最后来都被 Avicii 点名要跟他一起演出。嚟自日本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啦，虽然因为喺呢个2021 DJ 咩百大 DJ 里边 ，Future Star Awards 都系一位嚟自日本嘅朋友，咁啊顺势啦，为大家介绍啲我自己几中意嘅日本电子音乐制作人，而家听紧呢一首咧，叫做 N 二十啊，呢一位朋友叫做 Alan Mock。因为来自东京的朋友，你会听到他的音乐的变化呢，真的非常之多。 基本上听完每一段咧，你都唔会知道跟住个走向系点样，亦都系佢啲音乐咧吸引嘅地方。如果你中意听 bass music 嘅话咧，我谂 Alan Mock 嘅作品咧应该都几啱你嘅。而佢有首作品咧，之前点击率特别高，叫做 Phantom， 因为收录咗系咧 Fast and Furious 9嘅 mixtape 当中。可以见到即系 Alan Mock 嘅作品都好多国际知名 DJ 留意啦。之前有啲譬如 Diplo 啊、Seth Dead 啊、Dylan Francis 咧都有留意佢嘅作品嘅。啱啱听过有 N 二十啊。而 Alan Mock 亦都有一位一对啦，日本嘅朋友叫 Herbalistic， 之前喺呢个环节都有机会听过佢哋嘅作品，佢系嚟自日本嘅二人电子组合。咁 Herbalistic 都系做一啲实验性嘅 bass music， 同 Alan Mock 嗰啲 style 咧都几相近嘅。之前19年啦，咁 Alan Mock 同埋 Herbalistic 仲有一位叫 Oski 嘅音乐人咧，就做咗一 track 就而家听紧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Okami 啊。基本上 Alan Mock 和 Herbalistic 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Bass Music 音乐人。其实呢 Herbalistic 这个二人组合当初他们高中两个都是玩吉他的，接了电子音乐之前都是接到 Hip Hop、Metal 等等，后来就自学去整歌的。我讲过两个人的合作模式是一个人有 idea 之后，亦都会想一些 sound design 的嘢啦，而另一个人咧就会负责啲 groove 同埋 mixing 上的嘢。所以听佢作品一种享受，就听佢点样设计啲声音啊，已经超越咗净系纯粹音乐咁简单。而接住有一位嚟自日本嘅女电子音乐制作人。叫 Yushi 玩黑 Future Bass 嘅。猫歩きのシャドウ街を行き交うの眠れないまま midnight Welcome to a party 暗闇のショーウィンドウ不気味なドールが華麗なステップで線まどろみの物語 Drop up your hands Just feel the beat with me Fake or be a 呢位日本嘅女子音乐制作人叫 Yushi Yushi Apostrophe E 啊，听下呢首作品叫 Spooky Glitch Night。所以有句向来玩啲 Kawaii Future Bass 我亦都加入咗 Dubstep 嘅元素。介绍嚟自日本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嘅，我自己都好中意一位咧，就系数到佢叫 Snails House， 之前亦都系又喺节目呢一 part 同大家 share 过。喺十一月头推出咗佢嘅新作品叫做 Super Girl， 相较之前嗰啲一般可能会比较超啲咧，呢首咧速度快翻啲，佢都可以话系即系卡哇伊电子音乐类型咧好早开始玩嘅音乐人嚟。节目最后送俾你有呢首 Snails House 嘅 Super Girl， 咁如果呢一类你自己好中意嘅话咧，听落你都可以听翻我哋八月六号嘅骚动音乐 EDM Friday Mix， 咁啊聚集咗好多呢啲比较可爱风嘅啲电子音乐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